俞敏洪说，当我们鼓足勇气跨出第一步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克服我们内心的恐惧，因为这个世界上你往前走的脚步只有自己能够听得到。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不开心的时候呢，做个深呼吸，不过是糟糕的一天而已，又不是糟糕一辈子。我们要学会善待自己，照顾好自己，希望你能够永远忠于自己，对那些美好保持执念，哪怕所见的是无奈，也能够内心通透。 每次你任性时说的一些话，你知道那有多伤人吗？但我顶多只记个三分钟吧，最后依然体贴地送你回家。有时想，如果我不是一直让你，也许会懂得学着体谅，但是我完全无法硬着心肠做得让你有一点难过失望。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要你是最快乐最单纯的人，因为你让我的心变得丰盛，原来不奢望的变成可能。总觉得要疼你的责任，

么高兴，对付着这也爱你爱你，这孩子气，这一段分的相遇，就是我和你。 不间断的好音乐，大家好，我是黄小琥。 我们总是喜欢拿顺其自然来敷衍人生道路上的那一些坎坷，却很少承认真正的顺其自然呢，其实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，而并不是两手一摊的不作为。 终于不再问了，你想要什么？终于不再迁就，你提的每个要求。终于不再执着，你只求离开我，我决定让你走，不要你跟着我受折磨。怎么会哭？我怎么会哭？我以为我能撑得住，能承受失去你的孤独，怎么会哭？

想你的时候，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，当我想你的时候。 小学的时候呢，我们想和喜欢的人同桌，初中的时候想和喜欢的人同班，高中的时候吧想和喜欢的人同校，大学呢想和喜欢的人同一座城市，到了老了就想和喜欢的人一个世界。 15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， 明星互动、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、六大主题乐园，4月15号到5月1号，让我们相约怀柔，共享电影狂欢。 放弃和放手的区别是这样的，放弃是牺牲本来属于你的，而放手呢，是放下那些从来就不是你的。渐渐的，我们开始不喜欢把矫情的话挂在嘴边了，可能不会说舍不得，也不会说我难过了，也不去问那些同样在意我们感受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想的，可能是因为知道深埋在心底的才是最珍贵的。来听这一首《想你的365天》。 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，下雨打湿孤单的屋 人说厨房的温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的温度，方寸之间调和着人间五味，总有人在其中倾注了许许多多的爱。去年朋友送给我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你好土我好菜，里面都是一些手绘的食谱，按照节气来推荐一日三餐。里面写说四月份开始呢，就有苋菜、龙须菜、佛手瓜等等，还推荐了春茶。总之呢，他会推荐一些当季应该要吃的东西。特别喜欢这本书，我觉得它很有生活的味道。我是柠檬女主播沈然，其实爱到深处最自然的一种表达，不过是轻声地问一句，你饿不饿？要不要给你煮点吃的？ 有心跳的交响乐，

演完了人生的剧本，对剧情总是不满意，有人安慰自己，有人在自找话题，活着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，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，一个人哭了累了累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，难被你觉得太刺，被看得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变了瘦了倔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在喊着你，如果世界把我抛弃，还敢敢站在那里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，而自己的距离，或者你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，玻璃心一碰就碎，而碎的罗曼蒂，一个人哭了有认真的在意，难过也觉得太刺，被看的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，是本色还是扮演，是绝配还是配角，是本色还是扮演，只剩下一句，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，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，难对着的谢幕表演是为了 阳光洒满金色的岸， 风从海面吹过来，空中飘散海鸟的呼唤，风从海面吹过来，你的裙角在风中摇摆，你说你在北方等着我到来，所以我背上行囊就离开爱， 说你那边鲜花还在开，所以我要去看你和大海。 学会了一切，却失去了你。

多话不想讲，好多歌都要唱，一路两个人同一个方向，心情热得发烫，留下我们的天堂，一辈子有你更绵长，好多梦一起想，好多段一起转，一路两个人什么都不怕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日子多奔忙，你会在我身旁，不怕受一点伤，不怕岁月多漫长，你永在我身 旁。夜里闪烁心跳一样绚烂的霓虹，有人说那是都市的欲望涌动，可是我就是离不开传说中的梦幻，因为我还未习惯一天天平凡，在不远处是我最初来到的地方，在哪里我才能够遇见生命中的你，知道在人群里你也在寻找，生活从那天以后，有些路再不怕一人走，有人说爱是疲惫生活的英雄梦想， 会懂得珍惜，但我珍惜你，

此而别，是否遗憾就能拖延，都是背影，何必挥剑，熟悉的泪，陌生的脸，不断再见， 就能平息泪点，再用多少年去摆脱从前，原来再见就是再也不见，没必要发现我们可爱或可怜， 费尽所有力气，脚下还是遍地荆棘，蜘蛛仍在喘息，别被自己抛弃，就让唏嘘随风飘去，那做过的梦，受过的伤，像一步一个脚印，证明我们已经走过，闪躲，别再困惑，人生世上寸步难行，但我仍然始终相信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，没有痛苦下个迷惘，敢用疯狂换个遍体鳞伤，也不敢白活一场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，没有承受不起的伤，抛开那没有意义的假装，该忘的就忘，该放的就放， 周围总是充满着压抑， 面对那些让人 喘不过气的压力，数不清有难解的问题，在束缚着自己挣扎，直到最后总会身心俱疲，忘了微笑也忘记了哭泣，别再麻木的呼吸，背起勇气前进最初的目的。谁又没失败过，没人心甘懦弱， Life's a struggle。 那错过的梦，受过的伤，像一步一个脚印，证明我们已经走过，闪躲，别再困惑，人生世上寸步难行的我，仍然始终相信 到不了的地方， 没有停留下的迷惘，敢用疯狂换个遍体鳞伤，也不甘白活一场， 不甘白活一场， 到不了的地方，没有承受不起的伤，抛开那没有意义的假装，该忘的就忘，该放的就放， 继续走，面向远方，微笑一切如常，我看到心中最初的向往， 永远都一样，那么的滚烫， 面向远方，微笑一切如常，继续走，向着曾经我以为到不了的地方。 找到天。 什么都一起做，幸福的没话说，把坏脾气变成了好沟通。我们的找到天使了，约好了负责对方的快乐，我为你体贴的，你为我守护的，用心的事越笑越感动。 谁在爱？